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请您继续收听老舍的长篇小说《骆驼祥子》，朗诵董行集。 一件接着一件的遭遇，把个要强的祥子折磨的是心灰意懒。他不但学会了抽烟喝酒，也懂得了偷懒耍滑，对巡警、对车座、对任何人，他决定不再老老实实的敷衍。不要说是个赤手空拳的巡警，就是那满街横行的汽车他也不怕。汽车迎头来了，卷起地上所有的尘土，祥子不躲。不论汽车的喇叭怎么响，不管坐车的怎么着急，汽车也没了法儿，只好放慢了速度。他慢了，祥子也躲开了，少吃了好些尘土。汽车要是由后边来，他也用这一招。他算清楚了，反正汽车不敢伤人，那么为什么老早的躲开，好叫他把尘土都带起来呢？巡警是专为给汽车开道的，唯恐他跑得不快，唯恐他带起来的尘土不多，祥子不是巡警，就不许汽车横行。在巡警眼睛里，祥子是头等的刺儿头，可是他们也不敢惹刺儿头。苦人的懒是努力而落了空的自然结果，苦人的耍刺儿含着一些功理。对于坐车的人，他绝对的不客气，讲到哪儿拉到哪儿，一步也不多走。讲到胡同口上，而叫他拉到胡同口里，没那个事儿。坐车的瞪眼，祥子的眼瞪得就更大。他知道那些个穿洋服的先生们是多么怕弄脏了衣裳，也知道穿洋服的先生们多数的是多么的强横而吝啬。好，他早预备好了，说翻了过去就是一把，抓住他们五六十块一身的洋服的袖子，至少给他们印个大黑手印儿。赠送给他们这么个手印儿，还得照样的给钱，因为他们知道那只大手是有多么大的力气。嘿嘿，那一把已经把他们的小细胳膊攥的是生疼。他跑得还不慢，可是不能白白的特别加快，座儿一催，他的大脚就蹭了地。快呀，您加多少钱？没有客气的，他卖的是血汗。他不再希望随他们的善心多赏几个子儿了，一分钱一分货，得先讲清楚了再拿出力气来。对于车呢，他也不再那么爱惜了。买车的心既然已经冷淡，对别人的车就漠不关心。车只是辆车，拉着它呢，可以挣出脚骨跟车份儿，就算完结了一切。不拉着它呢，就不用交车份儿，那么只要手里有够吃一天的钱，就无需乎往外再拉它。人与车的关系不过如此，自然他还不肯故意的损伤人家的车，可是也不便分外用心的给保护着。有时候碰伤了一块，他绝不急了蹦跳的跟人家吵闹，而是极冷静的拉回车厂子去，该赔五毛的他拿出两毛来完事。厂主不答应呢，那好办呢， 最后的解决总出不去打。假如场主愿意打呢，祥子陪着。经验是生活的肥料，有什么样的经验就变成什么样的人。在沙漠里养不出牡丹来。祥子完全入了辙，他不比别的车夫好，也不比他们坏，就是那么个车夫样的车夫。这么着，他自己觉得倒比以前舒服，别人也看他顺眼。乌鸦是一边黑的，他不希望独自成为白毛的。冬天又来到了，从沙漠吹来的黄风，一夜的功夫能冻死好些人。听着风声，祥子把头往被子里埋，不敢再起来。直到风停止住那狼嚎鬼叫的声响，他才无可如何地起来，打不定主意是出去好呢，还是歇一天。他懒得去拿那冰凉的车把，怕那噎得使人恶心的风。狂风怕日落，直到四点多钟风才完全静止。昏黄的天上透出些夕照的微红，他强打精神把车拉出来，揣着手，用胸脯顶着车把的头，无精打采的慢慢的晃，嘴里头叼着半根烟。一会儿天就黑了，他想快拉上个买卖，好早点收车，懒得去点灯，直到沿路的巡警催了他四五次，才把他们点上。在鼓楼前，他在灯下抢着个座，往东城拉，连大棉袍也没脱，就那么稀里呼噜的小跑着。他知道这不像样，可是不像样就不像样吧，像样谁又多给几个子儿呢？这不是拉车，是混。头上见了汗，他还不肯脱长衣裳，能凑合就凑合。进了小胡同，一条狗大概是看见穿长衣裳拉车的不甚顺眼，跟着他咬。他停住了车，倒攥着布胆子拼命地追着狗打，一直把狗赶没了影儿。他还又等了会儿，看他赶回了不赶。狗没赶回来，祥子痛快了些，妈的，当我怕你呢。这时候坐车的人说话了，我说你这算哪一道拉车的呀？听我问你。 祥子的心一动，这个雨声听着好耳熟啊。 胡同里挺黑，车灯虽然有亮，可是光都在下着，他看不清车上的是谁。车上的人戴着大风帽，连嘴带鼻子都围在大围脖里头，就露出俩眼睛。祥子正在猜想，车上的人又说话了，你不是祥子吗？ 祥子明白了，车上的是刘四爷。他轰的一下全身热辣辣的，不知道怎么才好。 哎，我的女儿呢？ 死了。 祥子呆呆地站在那儿，不知道是自己还是另一个人说了这两个字。 什么？死了？ 死了，落在他妈你手里还有个不死。祥子说，你下来， 下来， 你太老了，禁不住我揍， 下来，下来。 刘四爷的手颤着走了下来。埋到哪儿了？ 我问你。 管不着。祥子拉起车就走了。他走出老远，回头看了看，老头子一个大黑影似的还在那儿站着呢。 祥子忘了是往哪儿走，他仰着头，两个手紧紧地攥着车把，眼睛放着光，迈着大步往前走，只顾地走，不管的方向和目的地。他心里痛快，身上轻松，仿佛把自从娶了虎妞之后所有的倒霉一股龙总都喷在刘四爷的身上。忘了冷，忘了张罗买卖，他只想往前走，仿佛走到什么地方，他必能找回原来的自己，那个无牵无挂、纯洁、要强、处处努力的祥子。想起胡同里站着那块黑影，那个老人，似乎什么也不必再说了，战胜了刘四便是战胜了一切。虽然没打这个老家伙一拳，没踹他一脚，可是老头子失去唯一的亲人，而祥子反倒是逍遥自在，谁说这不是报应呢？老头子气不死，也得离死差不远。刘老头子有一切，祥子什么也没有，而今祥子还是可以高高兴兴地拉车，而老头子连女儿的坟也找不着。好吧，随你老头子有成堆的洋钱跟天大的脾气，你治不服这个一天现混两个宝的穷光蛋。越想他是越高兴，他真想高声地唱几句什么，叫世人都听到这凯歌，祥子又活了，祥子胜利了。晚间的冷气消着他的脸，他不觉得冷，反倒痛快。街灯发着寒光，祥子心里觉得舒畅的发热，处处是光，照亮了自己的将来。半天没抽烟了，不想再抽，从此烟酒不动。祥子要重打鼓另开张，照旧去努力自强。今天战胜了刘四，永远战胜刘四。刘四的诅咒是足以叫祥子更成功，更有希望。一口恶气吐出来，祥子从此是永远吸着新鲜的空气。看看自己的手脚，祥子不还是很年轻吗？祥子将要永远年轻，叫刘四死，而祥子活着，快活的，要强的活着。恶人都会遭报，都会死。那抢的车的大兵，不给仆人吃饭的杨太太，压迫他的、轻看他的刘四，诈他钱的孙侦探，愚弄他的陈二奶奶，诱惑他的夏太太，都会死。只有忠诚的祥子活着，永远活着。他嘱咐着自己，可是祥子，你得从此好好的干呐。他又替自己答辩着，为什么不好好的干呢？我有志气，有力量，年纪轻。心里一痛快，谁能拦得住祥子成家立业呢？把前些日子的事儿撂在谁身上，谁能高兴？谁能不往下出溜？那全过去了，明天你们会看见一个新的祥子，比以前的还要好，好得多。他嘴里咕哝着，脚底下就更加了劲儿，好像是为自己的话做见证。不是瞎说，我确实有个身子骨，虽然闹过病，犯过见不起人的症候，有什么关系呢？心一变，马上身子也强起来，不成问题。出了一身的汗，嘴里觉得渴，想喝口水，他这才觉出已经到了后门，顾不得到茶馆去，把车放在城门西的停车处， 叫过提着大茶壶拿着黄沙碗的卖茶的小孩来，喝了两碗刷锅水似的茶，非常的难喝。可是他告诉自己，以后就得老喝这个，不能再都把钱花在好茶好饭上。这么决定好，爽星再吃点东西，哎，得是不好往下咽的东西，就作为勤苦耐劳的新生活的开始。他买了十个煎包，里边全是白菜帮子，外边是又皮又牙碜，不管怎么难吃也都把它们咽下去。吃完了用手背抹了抹嘴，哎呀，上哪儿去呢？可以投奔的，可以依靠的，在他的心里只有两个人。打算努力自强，他得去找这两个，小福子跟曹先生。曹先生在祥子眼里是圣人，那他必能原谅他，帮助他，给他出个好主意。顺着曹先生的主意去做事，而后再有小福子的帮助，他打外，他打内，必能成功，必能成功，这是无可疑的。可谁知道曹先生回来没有呢？不要紧，明天到北长街去打听。可那儿打听不着，哎，他会上左宅去问。只要找着曹先生，什么就都好办了。好吧，今天先去拉一晚上，明天去找曹先生，找着他了再去看小福子，告诉他这个好消息。祥子并没有混好，可是决定往好了混，咱们一同齐心努力地往前奔吧。这样计划好，他的眼睛亮得像老鹰的眼，发着光向四外扫射。看见个座，他飞似的跑过去，还没讲好价钱就脱了大棉袄。跑起来腿确实不像先前了，可是一股热气儿支撑着全身，他拼了命。嘿，祥子到底是祥子，祥子拼命跑还没有别人的份儿，见一辆他开一辆，好像发了狂，汗痛快地往外流。跑完一趟，他觉得身上轻了不少，腿又有了那种弹力，还想再跑，像明马没有跑足，站定之后还踢腾着蹄儿那样。他一直跑到夜里一点才收车。回到厂子里，除了车份，他还落下9毛多钱。一觉他睡到了天亮，翻个身再睁开眼，呵，太阳已经上了老高了。疲乏以后的安息是最甜美的享受，起来伸个懒腰，骨节都清脆的响，胃里头像完全空了，极想吃点什么。吃了点东西，他笑着告诉厂主，今儿个我歇一天有事。心里头计算好，歇一天把事情都办好，明天开始新的生活。一直的他奔了北长街，试试看万一曹先生已经回来了呢。一边走着一边心里祷告着，哎呀，曹先生可千万回来了，别叫我扑个空。头一样不顺当，样样就都不顺当。祥子改了，难道老天爷还不保佑吗？到了曹宅门外，他的手哆嗦着去按铃，等着人来开门，他的心要跳出来。对这个熟识的门，他并没有顾得想过去的一切，只希望门一开，看见个熟识的脸。他等着，他怀疑院里也许没有人，要不然为什么这样的安静呢？安静的几乎可怕。 忽然门有点响动，他反倒吓了一跳。门开了，开门的声音里夹着一声最可宝贵、最亲热可爱的哟。开门的原来是高马。 祥子，哎呀，可真少见呐，你怎么瘦了？ 先生在家？祥子顾不得说别的啊，在家呢。你可倒好啊，哼，就知道有先生，仿佛咱们就谁也不认识谁，连个好也不问。你真诚永远是切木匠一句。进来吧。哎，你混得倒好啊。 他一边往里走一边问他。祥子笑了笑，哼，混得不好。高妈在书房外边喊， 那什么先生，祥子来了。 曹先生正在屋里赶着阳光移动着水线，听见喊声， 哦，进来。 哎，你进去吧，回头咱们再说话，我去告诉太太一声。 我们都常念叨你，傻人有个傻人缘，你倒别瞧。 高妈唠叨着走进去，祥子进了书房。先生，我来了，想要问问好，没说出来。曹先生在书房里站着，穿着短衣，脸上怪善敬的笑着。 啊，祥子，来坐下坐下。 我们早就回来了，听老程说你在…… 哦，对对，仁和厂。高妈还去找了你一趟，没找到。 坐下。你怎么样？事情好不好？祥子的眼泪要掉下来，他不会跟别人谈心，因为他的话都是写作的，窝在心的深处。镇静了半天，他想要把那片写变成的简单的字流泻出来，一切都在记忆中，一想就全想起来，他得慢慢地把它们排列好，整理好。他是要说出一部活的历史，虽然不晓得其中的意义，可是那一连串的委屈是真切的、清楚的。曹先生看他正在思索，轻轻地坐下等着他说。祥子低着头愣了好大半天，忽然抬头看看曹先生。曹先生点了点头，说吧。祥子开始说过去的事，从怎么由乡间到城里说起。本来不想说这些没用的事，可是不说这些心里不能痛快，事情也显着不齐全。他的记忆是血汗与痛苦砌成的，不能随便说着玩，一说起来也不愿意掐头去尾。每一滴汗，每一滴血都是由生命中流出来的，所以每一件事都有值得说的价值。他说进城来，他怎么做苦工，然后怎么改行去拉车，怎么攒钱买上车，怎么丢了，一直说到他现在的情景。连他自己也觉得奇怪，为什么他能说得这么长，而且说得这么畅快？事情一件挨着一件，全想由心里跳出来。事情自己似乎会找到相当的字眼儿，一句挨着一句，每一句都是实在的、可爱的、可悲的。他的心不能禁止那些事情往外走，他的话也就没法停住。没有一点迟疑、混乱，他好像要一口气把整个的心都拿出来，越说越痛快，忘了自己，因为自己已经包在那些话里，每句话里都有他。那要强的、委屈的、辛苦的、堕落的他。说完了，他头上见了汗，心中空了。空的舒服啊。曹先生问他， 现在叫我给你出主意。祥子点点头，话已说完，他似乎不愿再张口了。还得拉车。祥子又点了点头，他不会干别的。即使还得去拉车，那就出不去两条路。一条呢是凑钱买上车，一条呢是暂且另车拉着，是不是？你手中既没有积蓄，借钱买车得出利息，还不是一样？莫如就先另车拉着，还是拉包月好，事情整装吃住又都靠牌儿。我看你就还上我这儿来好了，我的车卖给了左先生，你要是来的话得另一辆来，好不好啊？祥子站起来，那感情好。先生，不记得那回事了？啊，哪回事啊？那回先生跟太太都跑到左宅去。哦，曹先生笑起来，谁记得那个呀？那回我有点太慌，跟太太到上海住了几个月，其实满可以不必，左先生早就给说好了。算了吧，我一点也没有记着他。还说咱们的吧，你刚才说的那个小福子，他怎么办呢？ 是啊，我没主意呀。 我给你想想看啊，你要是娶了她，在外边租间房还是不上算，房租煤灯炭火都是钱，不够。他跟着你去做工，哪能又那么凑巧啊？你拉车，他做女仆，这可不易找到啊。这倒不好办。曹先生摇了摇头，哎，祥子，你可别多心，他到底可靠不可靠呢？ 祥子的脸红起来，吭哧了半天才说出来，他没法子才做那个事儿。我敢下脑袋，他很好，他 心中乱开了， 好些个不同的感情凝成了一团，又忽然要裂开，都要往外跑，他没了话。 曹先生迟疑不决的，要是这么着，哎。除非我这儿可以将就你们，你一个人占一间房，你们两个人也是占一间房，住的地方可以不发生问题。不知道他会洗洗做做的不会，假若他能做这些事呢，就让他帮帮高妈。太太不久就要生小孩，高妈一个人也太忙，他呢，这样，白吃我的饭，我可就也不给他工钱。你看怎么样？ 祥子天真的笑了，那感情好啊。 不过这我可还不能完全做主，还得跟太太商议商议。 没错，太太要是不放心，我把她带来叫太太看看。 好好，那也好。曹先生也笑了，没想到祥子还能有这么个心眼。这么着吧，我先跟太太提一声，改天你把他带来，太太点了头，咱们就算成功。 哎，那么先生，我先走吧。 祥子急于去找小福子，报告这个他希望都没敢希望过的好消息。 听众朋友，老舍的长篇小说《骆驼祥子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请您继续收听老舍的长篇小说《骆驼祥子》，朗诵董行集。 曹先生答应祥子可以叫小福子一块儿来帮忙，他高兴的都要撂蹦儿。祥子出了曹宅大概有11点左右吧，正是冬天一天里最可爱的时候。这一天特别的晴美，蓝天上没有一点云，太阳从干凉的空气中射下来，使人感到一些爽快的暖气。鸡鸣犬吠跟小贩们的吆喝声都能传到很远，隔着街都能听到这些响亮清脆的声。洋车都打开了布棚子，车上的铜火闪着黄光。便道上，骆驼缓慢稳当地走着，街当间儿，汽车、电车是来回的跑，地上来往着人马，天上飞着白鸽子，整个的老城处处是动中有静，乱得痛快，静得痛快，一片声音，万种生活，都附在晴爽的蓝天下面。到处静静地立着树木，祥子的心要跳出来，一直飞到空中去，跟白鸽子们一块儿去盘旋。哎呀，什么都有了，事情、工钱、小福子，在几句话里美满地解决了一切。想也没有想到啊，看着这天多么晴爽干燥，正像北方人那样爽直痛快。人遇见喜事，连天气也好了，他似乎没有见过这样可爱的冬天的晴日。为更实际地表示自己的快乐，他买了个冻结实了的柿子，一口下去，满嘴都是小冰碴儿，扎牙根的凉，从嘴里慢慢的凉到心口，使他全身一颤。几口把它吃完，舌头有些麻木，心中舒服。他扯开大步去找小福子，心里已经看见了那个杂院，那间小屋跟他心爱的人。只差着一对翅膀把他一下子送到那儿啊，只要见到他，以前的一切可以一笔勾销，从此另辟一个天地。此刻的急切又超过了去见曹先生的时候。曹先生跟他的关系是朋友、主仆，彼此是以好换好。小福子不仅是朋友，他将把他的一生交给他。两个地狱中的人将要抹去眼泪而含着笑携手前进。曹先生的话能感动他，小福子不用说话就能感动他。他对曹先生说了真实的话，他将要对小福子说些更知心的话，跟谁也不能说的话都可以对他说。他现在就是祥子的命，没有他可就什么也算不了一回事。他不能光只为自己的吃喝努力，他必须把他从那间小屋里救拔出来，而后跟他在一块儿住在一间干净暖和的屋里，像一对小鸟似的那么快活、体面、亲热。 小福子可以不管二强子，也可以不管两个弟弟，他必须来帮助祥子。二强子本来可以自己挣饭吃，那两个弟弟也可以对付着去俩人拉一辆车，或者做些别的事。祥子没他可不行，他的身体、精神、事情没有一处不需要他的。小福子也正需要他这么个男人。越想，他是越急切，越高兴。天下的女人多了，没有一个像小福子这么好、这么合适的。不错，她不是他心目中所有的那个一清二白的姑娘。可是正因为这个，他才更可怜，更能帮助他。那傻子似的乡下姑娘也许非常的清白，可是绝不会有小福子的本事与心路。况且他自己呢，心里也有许多黑点啊。那么他与他正好是一对，谁也不高，谁也不低，像一对都有破纹而都能盛水的罐子，正好摆在一处。无论怎么想，这是件最合适的事。想过这些，他开始想些实际的。先跟曹先生支一个月的工钱，给他买件棉袍，整理整理鞋脚，然后再带他去见曹太太，穿上新的素净的长棉袍，头上脚下都干干净净的，就凭他的模样、年岁、气派，一定能拿得出手去，一定能讨曹太太的喜欢。没错，走到了地方，他满身是汗，见了那个破大门，好像见了多年没有回来过的老家。破门破墙，门楼上的几棵干黄的草都非常的可爱。他进了大门，一直奔了小福子的屋里去，顾不得敲门，顾不得叫一声，他一把拉开了门。一拉门，他本能地退了回来。炕上坐着个中年的妇人，因为屋里没有火，她围着条急破的被子。祥子愣在门外，屋里出了声。怎么了？报丧呢？怎么不言一声愣往人家屋里走啊？你找谁啊？祥子不想说话，他身上的汗忽然全落下去，手扶着那扇破门，他又不敢把希望全都扔弃了。我找小福子。不知道，赶明儿你找人的时候先问一声再拉门。什么小福子大福子的？坐在大门口，他愣了好大半天，心里空了，忘了他是干什么呢。慢慢的他想起了一点，这一点只有小福子那么大小。小福子在他心里走过来是又走过去，像走马灯上的纸人，老那么来回的走，可没有一点作用。他似乎忘了他与他的关系。慢慢的，小福子的形影缩小了点，他的心多了一些活动，这才知道了难过。在不准知道事情的吉凶的时候，人总是先往好里想。祥子猜想着，哎，也许小福子搬了家，并没有什么更大的变动。怪自己不好啊，为什么不常去看看他呢？最好还是先去打听打听吧。他又进了大院，找个老邻居探问了一下，没得到什么正确的消息，可还不敢失望。连饭也顾不得吃，他想去找二强子，找到那两个弟弟也行，这三个男人总在街面上，不至于难找。 见人就问，车口上、茶馆里、杂院里，尽着他的腿的力量，走了一天，是问了一天，没有消息。晚上他回到车厂，身上已极度的疲乏，但是还不肯忘了这件事。一天的失望，他不敢再盼望什么了。苦人是容易死的，苦人死了是容易被忘掉的。那莫非小福子已经不在了吗？退一步想，即使他没死，二强子又把他卖掉，卖到极远的地方去是可能的。哎呀，这比死更坏。烟酒又成了他的朋友，不吸烟怎么能思索呢？不喝醉了怎么能停止思索呢？祥子在街上丧胆游魂地走着，没想到他遇见了小马的祖父。老头子已经不拉车了，身上的衣裳比以前更薄更破，扛着根柳木棍子，前头挂着个大瓦壶，后边挂着个破元宝筐子，筐子里有些烧饼油鬼和一大块砖头。老头子还认识祥子，说起话来，祥子才知道小马已经死了半年多，老人把那辆破车卖了，天天就弄壶茶跟些烧饼果子在车口上卖。老人还是那么和气可爱，可是腰弯了许多，眼睛迎风流泪，老红着眼皮，像刚哭完了似的。祥子喝了他一碗茶，把心里的委屈也对他略略说了几句。老人评断着祥子的话： 哦，你是想自己个儿混好？哎，谁不是那么想呢？可是谁又混好了呢？当初我的身子骨好，心眼儿好，一直混到如今了。我落到现在的样，身子好，铁打的人也逃不出去咱们这个天罗地网，心眼儿好有什么用呢？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并没有这么八宗事。当我年轻的时候，真叫做热心肠啊，拿别人的事儿当做自己的做，有用没有啊？没有。我还救过人呢，跳河的、上吊的我都救过，有报应没有啊？没有。告诉你，我不定哪天就冻死，我算是明白了，干苦活的打算独自一个人混好是比登天还难。一个人能有什么伴儿？你兄弟看见过蚂蚱吧？独自一个也蹦得怪远的，可是你让那小孩逮着啊，用线拴上，连飞他也飞不起来。嘿，赶到成了群，打了阵，这一阵就把整顷的庄稼吃净，谁也没法治他们。你说是不是？我的心眼倒好呢，连个小孙子都守不住，他病了，我没钱给他买好药，眼看着他死在我的怀里，甭说了，什么也甭说了。茶嘞，谁喝完热的？ 祥子真明白了，刘四、杨太太、孙侦探并不能因为他的咒骂就得到了恶报，他自己也不能因为要强就得到了好处。自己专仗着自己，真像老人所说的， 就像被小孩用线拴上的蚂蚱，有翅膀又怎么样呢？他根本不想上曹宅去了，一上曹宅他就得要强，要强有什么用呢？就这么大大咧咧的瞎混吧。没饭吃呢，就把车拉出去，够吃一天的呢就歇一天，明天再说明天的。这不但是个办法，而且是唯一的办法。攒钱买车都给别人预备着来抢，何苦呢？何不得乐且乐呀？再说设若找到了小福子，他也还应当去努力，不为自己还不为他吗？既然找不到他，正像这老人死了孙子，为谁混呢？他把小福子的事也告诉了老人，他把老人当做了真的朋友。老人先吆喝了声，而后替祥子来想， 谁喝碗热的？大概据我这么猜呀，出不去两条道，不是叫二强子卖给人家当小，就是压在了白房子。多半是下了白房子。这怎么说呢？小福子既是像你刚才告诉我的嫁过人，那就不容易再有人要，人家买姨太太的要整货，那么大概有八成他是下了白房子。我呀快60岁了，见过的事多去了，拉车的壮实小伙子要是有个1-2天不到街口上来，你去找吧，不是拉上包月，准在白房子趴着呢。咱们拉车的人的姑娘媳妇儿要是忽然不见了，总有70-80也是上那儿去了。咱们卖汗，咱们的女人卖肉，我明白，我知道。你上那儿去找找看吧，不盼着他真在那儿。不过茶嘞，谁喝碗热的？ 祥子一口气跑到了西直门外，一出了官巷，马上觉出空旷，树木消瘦的立在路旁，树枝上连只鸟也没有，灰色的树木，灰色的土地，灰色的房屋，都静静地立在灰黄色的天下。从这一片灰色望过去，看见那荒寒的西山，铁道北一片树林子，林子外头几间矮屋子。祥子算计着，这大概就是白房子了。他看看树林没有一点动静，再往北看，可以望见万生园外的一些水地，高低不平的只剩下几棵残蒲败尾。小屋子外边没有一个人，没动静，远近都是这么安静。他怀疑这是否就是那个出名的白房子了。他大着胆子往屋子那边走，屋门上都挂着草帘子，新挂上的都黄黄的，有些光泽。他听人讲究过，这儿的妇人在夏天都赤着背，在屋外坐着招呼着行人，那来照顾他们的还老远的要唱着摇调，显出自己并不是外行。为什么现在这么安静呢？难道冬天此地都不做买卖了吗？他正在这么猜疑，靠边的那一间的草帘子动了一下，露出一个女人的头来。祥子吓了一跳，那个人头猛一看，非常的像虎妞的。他心里说，来找小福子，要是找到了虎妞，才真算见鬼呀。 那个人头说了话：“ 进来吧，乖乖。” 语音可不像虎妞的，嗓子哑着，很像他常在天桥听见那个卖野药的老头子，哑而显得急切。屋子里什么也没有，只有那个妇人和一铺小炕，炕上没有席，可是炕里烧着点火，臭气轰轰的，非常的难闻。炕上放着条破被子，被子边和炕上的砖一样都油亮油亮的。妇人有四十来岁，蓬着头还没洗脸，她下边穿着条夹裤，上边穿着件青布小棉袄，没系纽扣。祥子得大低头才对付着走进去，一进门就被他搂住了。祥子坐在了炕沿上，因为站着就不能伸直了脖子。他开门见山地问他看见了小福子没有，这个妇人不知道，祥子就把小福子的模样形容了一番。他想起来了， 啊，有这么个人，岁数不大，耗露出几个白牙，对，我们都管他叫小嫩肉。 祥子的眼睛忽然睁得带着杀气，他在哪屋里？ 他早完了， 说着向外一指， 吊死在树林子里了。 怎么回事？ 小嫩肉来这以后啊，人缘挺好，他可是有点受不了，身子挺单薄。有一天掌灯的时候，我还记得真真的，因为我跟着两三个娘们啊，正在屋门口坐着呢。就是这么个时候，来了个逛的，一直呢就奔了他屋里去了。他不爱跟我们坐在门口，刚一来的时候啊，还为这个挨过打。后来呢，他有了名，大伙儿也就让他独自个儿在屋里。好在来逛他的绝不找别的人。待了有一顿饭的功夫吧，客人走了，就一直奔了那个树林去。我们呢什么也没有看出来，也没有人到屋里去看他。赶到老茶杆去收账的时候，才看见屋里躺着个男人，赤身露体，睡得才香呢。他原来呀是喝醉了，小嫩肉把客人的衣裳扒了下来，自己穿上逃了。嘿，他真有心眼儿，要不是天黑了，要命他也逃不出去呀。天黑他又女扮男装，更把大伙儿给蒙了。马上老插杆派人四处去找，哼，一进树林他就在那儿挂着呢。哎呀，摘下来他已经断了气儿，可是舌头并没有吐出多少，脸上也不难看，到死的时候啊他还讨人喜欢呢。嘿，这几个月里啊，树林里到晚上一点事儿也没有，他不出来吓唬人，多么仁义呀。 祥子没有等他说完，就晃晃悠悠地走出来，走到一块坟地，四四方方的种着些个松树，树当中有十几个坟头。阳光本来很微弱，松林中就更暗淡。他坐在地上，地上有些干草，什么声音也没有，只有树上的几个山喜鹊扯着长声悲叫。这绝不会是小福子的坟，他知道，可是他的眼泪一串一串地往下掉。什么也没有了，连小福子也入了土啊。他是要强的，小福子是要强的，他只剩下些没有作用的泪。小福子已经做了吊死鬼，一领席埋在乱死岗子， 这就是奴隶一世的下场头啊。回到车场，他睡了两天，绝不想上曹宅去了，连个信儿也不必送，曹先生救不了祥子的命。睡了两天，他把车拉出去，心里完全是空白，不再想什么，不再希望什么，只为肚子才出来受罪，肚子饱了就去睡，还用想什么呢？还用希望什么呢？看着一条瘦得出了门的狗，在白薯挑子旁边等着吃点皮跟须子，他明白了，他自己就跟这条狗一样，一天的动作只为捡点白薯皮跟须子吃。将就着活下去是一切，什么也无需乎想了。 听众朋友，老舍的长篇小说《骆驼祥子》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，谢谢各位收听，再见。